来广银店、草桥店、回龙观店、上品加奥运村店、上品折扣 APP 同步开抢。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儿干。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新闻。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近日启动，春节系列活动包括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线上征集，2月1号脱口秀晚会暖心工程活动，2月12号春节特别节目，以及除夕到初六的春节节目展播等丰富多彩的内容。2月12号当天，北京电台 RBC 官方微信将派发丰厚的现金红包，为听众营造节日氛围。今年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主打备受年轻人喜爱和推崇的脱口秀表演形式，为此北京电台挖掘出一批在京城已经小有名气、广受年轻人欢迎的新锐脱口秀青年演员，他们将和奇葩说实力辩手一起在舞台上呈现出耳目一新的语言节目，在2月1号当天为听众奉献脱口秀春晚。备受听众喜爱的春节特别节目也将于2月12号腊月27 15点到19点在北京电台九个专业广播并机直播，届时不仅有脱口秀达人、电台名嘴热情助阵，还有新年神曲、爆笑段子、原创演讲等精彩的内容欢乐呈现。由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张钧甯领衔主演的电影《闺蜜2》将于3月2号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陈意涵、薛凯琪、张钧甯三人组成的闺蜜团来到越南，开启一段婚前的单身派对，结果却意外连连，一场失控的冒险之旅也随即展开。大型神话木偶剧《大闹天宫》将在本月27号、28号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和观众见面。新编年度大剧《雪孩子》本月27号、28号将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上演。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新闻。首届1039暖冬购车季昨天在农展馆闭幕，38个主流汽车品牌携旗下热销产品为听众带来了1月份京城车市的最优惠价格。一天半的活动时间里，客流量超过2万人，成交订单超过2000辆车。记者昨天从市环保局了解到，昨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为中度到重度污染，今天也依然是中度到重度污染，明后两天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为轻度污染。朝阳区今年计划实现 80% 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方便老年人就医。同时，朝阳计划新建改扩建7所中小学，新增优质学位8040个，并将推进幼儿园管理分类改革。此外，辖区40个老旧小区计划年内完成准物业管理升级。交管部门透露，为了缓解西直门桥上一些交叉口车流集中拥堵的问题，开始在西直门桥试行拉链式通行。这是继去年10月首次在石景山试点拉链式通行之后，本市第二处拉链式通行路段。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我们周一的固定单元。那周一呢，我们是在居家生活空间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书房这个空间里面的生活方式。刚才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说以为今天要跟我们讲装修书房啊，对，可能我们在17年的时候做了很多装修方面的内容，但是呢因为18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住在876，所以呢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于装修方面，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于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生活方式，不局限于装修。装修呢我们可能会讲，但是很少的一个板块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书房这个空间里面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在周一的时候工作也要开始进入到正轨，忙碌起来了。那到了年末，好像很多人在琢磨自己能拿多少年终奖的时候也在考虑说，哎，我是不是应该给来年的工作做一个规划了。今天呢因为我发的预告比较早啊，所以呢我们的嘉宾也发了一篇节目预告，有 at 我给他点了赞，没有办法再转发了。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同学，欢迎七千。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哎，七千呢，这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说说这书啊，你怎样过一天就怎样过一生。哎呀，这个我应该怎么度过周一这一天呢？好可怕。因为刚才有一位我们的忠实的听众说周一的智商感觉是负数，所以今天只能听节目，可能没有办法互动了。哎，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周一的时候就感觉有点缓不过来的那种状态？ 因为周六周日两天的话，大家会在一个比较放松休闲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在周一的时候猛然的就投入到这种工作里面的话，就会产生出这种相应的负能量嘛。这个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心理学上应该叫做叫顺境逆反心态，就是长时间的在一个相应比较舒服的这种状态里面去投入到一个不那么舒服的这种情况，会产生这种安全感的逆差。 哦，这个就是是正常的一种心理上的逆反的情绪，不想上班，不想上学，这是很正常的逆反。那既然你已经说了啊，你怎样过一天就怎样过一生，那我们怎么样过好周一这一天呢？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居家生活空间已经放在书房里面了，就是希望大家周一的时候还是能够提振一下，毕竟是一周的开始嘛。 对，一般的话其实每个人过周一是不太一样的。前一段时间呢，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职业咨询，我有很多的这个读者来咨询一些关于他们职业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说我现在工作效率特别低，或者说呢我现在的这个职业的状态特别不好，我现在想跳槽但我不知道怎么去换工作啊，其实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在你周一的时候去思考一下这些事情，其实你每天也都可以去思考这件事儿。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要改善你一天的状态，它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你能够高效的去完成你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工作方法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位咨询者啊，他在我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他说呢，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职业状态非常不好，比如说我每天周一上班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困倦，然后非常的觉得这一天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然后自己也无所事事的，每一天可能都要到9-10点钟才起床，然后上午去上班，然后晚上下班，就感觉不停的在循环。那他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了，就是整个人已经非常的疲软期了啊。在这个时候他就会问说，那我怎么样能够换一份工作，或者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一天去过好它呢？那我们针对他的一些表现和他的一些反馈，我觉得他的一个核心在于他没有掌控一定有效率的工作方法。那比如说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比较机械的工作，尤其是在周一的时候一来到这个企业里，就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但其实他应该仔细的去分析一下他自己的工作是由哪些方面组成的啊，他应该在这个里面首先先辨别一件事情，就是工作里面啊是由哪些方面组成，那他的一个核心的点应该在哪一个环节上啊。接下来的话他要选择一种适合这种工作的工作方法，那能够高效的每一天看到自己都做了哪些事情，能有什么结果，那这样对一个人来讲他会有一个比较充实的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状态，这样就可以尽力的去减少这种疲软期。 哎，一开始的时候通过有计划的这样一个工作的状态，让自己迅速的能够投入进去，不是一直在单位晃，从早上9点去了晃晃晃晃到我们节目都快结束了，说哎我应该做点什么呢，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向的感觉。但这个方向其实不是你周一到了单位再来找的， 对， 这是应该形成一个习惯。 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在职业里面要做计划啊，包括很多的书上也是这样写的，说你每天早晨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应该是先拿一个本子把你的计划都写下来。但是后来呢，我通过观察我自己公司的一些员工，然后也会观察一些周围的咨询者，我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在写计划这一步就已经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疲惫的阶段了，因为他们会把呢一些非常不重要的东西都写在计划里。比如说呢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有一位员工，他是一位做媒介的一个职务，那媒介的这个职务呢就是对接媒体去发布一些相应的新闻信息，但是呢他的这个工作的重点应该就是对接渠道和媒体上面，但是他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做 PPT 上面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做的这个职业计划都是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符合他们安全感的事情，能够让他们很懒惰的这个事情放在首位，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做计划的时候本身就让自己陷入到了一种很没有热情很疲软的这个状态。所以做计划这一步的话，首先就要去做一些难的事情，要把你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放在最前面，要把工作里面最重点的事情放在最前面，那这样完成之后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 哎，你就会觉得我那么难啃的骨头我都啃完了，还怕啃两块面包吗？你的心态会很不一样。哎，这个我觉得七仙说到的，你们现在回想一下啊，各位同学回想一下，你们原来读书的时候做寒暑假作业是不是永远是拖拖拖拖拖拖到最后了要交了你才来做，那个时候你当然觉得量很大。但如果说我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一类小孩，就是我就前面大概一周的时间我就拼死了我把它做完好不好，那后面你就会觉得很轻松，然后就完全没有负担，然后也可以做一些你自己想要做的课外的习题啊，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做呗，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了。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观察过一个，就是他跟着某一个早起达人在做早起的一个小朋友啊，对不对？年纪比我小，但是现在也参加工作。我就看他自己写我一天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就做完了以后，不是每天那个早起达人告诉他们你们要复盘，好，他就在回想我今天有没有做完这些事情，然后呢就 看到他的本儿上面很多事儿，然后都打上了勾勾，你就会觉得哇，这一天过得好充实，因为我都做完了。但是你仔细看他，你把他放大图，仔细看他都做了些什么呢？早上早起 ，OK， 没错，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他能够完成坚持。第二件事情是吃早餐，吃早餐你画什么勾？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在就这个事情，即便你不写下来，你也是要做的呀， 对吧？ 你不是一定要写下来，你才会强迫自己做。 对这件事其实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个咨询者他的故事，就是很多人现在呢其实生活可能没有规律，所以呢他非常喜欢就是做一些量很大的这种工作，比如说每天早晨早起然后打一个勾，吃早餐打一个勾，跑步打一个勾，但其实发现他的很多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其实都是在生活的节奏和流程上，他没有说真正的花很大量的时间在一项技能的钻研上面，比如说你的工作要取得成果，你肯定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工作里钻研某一方面的业务它是怎么去做的，但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规划了，大家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上午要完成什么然后下午要完成什么，他就没有这种深入的规划，而且很容易因为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你就盲目的为了这个量而影响了它的质，这个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小城市的这种工作，或者说从事一些机械更 重复性高的 对机械性的工作的人，他会面临这种问题，就是他会发现自己参加了一个补课班之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但是补课班结束之后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啊，我参加了一个打卡社群之后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同了，但是我再回到我的生活里再回到我的工作里的时候我又是一模一样的，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跟你讲的刚才讲的这一些他们盲目的注重了量而没有注重质，所以在做计划的时候其实不应该说是我每天的时间都要非常充分的去做一个很明确的计划，而是应该说我要在一个非常重点的这个事情上面把重点的这一块的内容做到非常充实，我每天只做这里的计划就可以了，比如说有的人他说我希望能够在3年之内出一本书啊，那你每一天其实你要练的应该是第一个你要去写文章啊，你每天你至少要写一篇文章，那你每天你至少要了解说书籍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你这一个人你要怎么去做营销，你要怎么去做渠道，你每天至少要花一定的时间去了解这件事情，如果说我3年之内想写一本书但是我每天都在跑步啊，那这个情况之下就属于偏离了你的核心的目标，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尚集团的总裁苏芒老师说的那句话特别好，他说高效的人生不是把计划做得特别满，而是不做跟理想无关的事情 啊，这个太重要了，对，不要去做好像你明明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你一直在好像在旁边游走， 对， 跑在别人的跑道上然后拼命的跑，每天还特别累啊，每天每个小时甚至每半个小时都有一项计划被打勾了，但就是我说嘛，吃早餐这些事情和你就是那个核心的事情并没有去解决它啊，没有影响啊。说了这么多关于周一为什么会是书房这个话题啊，怎么办这么难都快被我们聊过去了，但其实呢今天七七还带了一个任务，因为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大家会有跳槽的一种心态啊，就觉得说好了我在这个公司干的也差不多了，感觉已经看到了这一个公司的天花板了，那我是不是要拿到年终奖之后就走人啊，这是一个其实是老板很担心的一个问题一个节点，那么跳槽到底应该怎么跳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下去跳槽比较好，还有很多人会在很多的时间节点上面频繁跳槽啊，这是今天我们要请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来跟我们分享的生活方式。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的留言，同时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给我们留言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有什么关于跳槽话题想问到七千老师都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北京户口的北漂说，那天去看了七千老师的微博，写的特别专业啊，就拿这个月有一篇介绍运营的文章为例啊，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写的很详细但是好深奥，回去再看看，对对对，这个得琢磨，就多琢磨几遍就行了。然后还有朋友说，跳槽是人生事业的转折，薪水的转变，机遇的挑战，对于不跳槽的朋友呢感觉应该是性格安逸使然的，比较满足于现状哦，他说的是不跳槽的这个部分。还有人说，对，你们说的太对了，因为周末呀 过得太腐败了，所以呢周一就一切变成负数，这是真的呀，就是周末实在太安逸了，这跟不跳槽的人的心态可能是一样的，很安逸。嗯，好，零下三千摄氏度说，跳槽的问题除了工作本身顺不顺心，公司能不能够满足你正常的需求之外，频繁的在跳槽的话，个人觉得自身是不是有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呢？ 嗯， 哎，啊，还有人说，你们刚才说的好像是我，你是说那个就是计划做了很多，但是一向都不是跟自己的目标相关的是吗？哎呀，怎么办呢？嗯，希望我以后我们在书房这个板块请到七天老师给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质和量的问题。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不跳槽真的是性格使然吗？频繁的跳槽内心是有不安定的因子吗？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讲，不同性格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他跳槽是非常有他自己的一些规划的啊，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目的性非常强啊，他到这个公司就是为了积累这些的项目资源啊，积累这些人脉，然后跳到下一个公司就是为了去做什么什么东西，再到最后的话，他就是掌握了这些东西之后自己去做一个公司，所以就是有很多人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那这样的人他跳槽的话，他会知道自己因为什么而跳槽，而不是很简单的就是去为了一份薪资。同时呢也有另一波人，他们是比较安定的。其实这两种没有对错。其实今天我主要是想在节目上讲一个就是关于说一个人他对他自己的工作当下觉得有天花板了，那他应该怎么样能够通过跳槽去掌握住他的机会。因为前一段时间呢，那个读者也说了，说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七千职场物语里面，现在在做一系列的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就是为大家解读在当下这个时代里面，在互联网这个时代里面，那哪些的工作它是非常的先进，而且呢能够提供很多的这种有效的这种资源，在领域里面是非常优质的岗位，那这些岗位是在做什么的，这个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帮助很多跳槽的人，那他能够去核心的去了解说这个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很多咨询者他们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跳槽，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去换什么样的工作啊。我之前有一位读者，他是一个做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讲，他说那我跳来跳去，我也是只能从这家公司的售后跳到另一家公司的售后。但是其实他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你的岗位类别不变，那你面对的问题都不变。 嗯， 比如说你在这个汽车车企做售后，那你去另一家这种家居装修做售后，其实你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调换他岗位的类型才行，那因为他不了解其他岗位的类型，所以这个是阻止人们正常的去选择一份更好的工作，解决当下问题的一个核心的矛盾点。 嗯， 这也是很多人产生恐惧的原因。 对，你跳槽到底是平跳啊，感觉还是在一个平面上面， 对， 只是在不同的坑里边跳来跳去。 对， 还是说你是像这个超级玛丽一样啊，就是从这个下面的台阶啊，往上面一个台阶再去跳。好了，那如果说想要从低台阶往高台阶跳，那此时我们要去平衡，或者是说去评估一下自己的什么样的状态，我此刻可能是具备了往高台阶跳的这个资质的。 首先呢要去了解一下说高台阶的这个岗位到底是什么。我会发现很多人呢，他可能长时间没有关注过一些行业的动态，那即便他是一个很高学府毕业的，他可能在一个企业工作很久了，他不了解外面其他行业的这种动态，那这个时候他选择的岗位其实都是很低的。我有一位这个咨询者，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在国企里面工作了5年，在做财务方面的业务，5年之后呢他就选择了回家去生一个孩子，那生完孩子之后想要回到职场，接下来他就来找我去做咨询的时候，我发现我以为他会去选择一些可能跟他的认知水平比较匹配的，比如说可能去进入到某些金融机构，继续从事一些可能投资啊或者是财务相关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选择，他选择的是一个小学老师的岗位。所以这个时候让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很多人他只能从他的认知领域里面去选择一些岗位，而他对这个行业是不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本身是有很好的资质，也有很好的优势的，但是他去选择一个岗位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个产业链底下，就是相对一些 跟他的实际水平差别有些大的这么一些岗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的话，你首先要了解什么样的岗位它是在一个高水平上的，那什么样的岗位它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可能更加机械化的位置的。所以你要想要去跳槽到更好的位置上，你首先要了解这个位置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呢，你先确定一下你要去做的这个行业，然后你尽可能的去找一下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自媒体和媒体他们所产出的行业报告。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他想跳槽到短视频这个行业，那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微博呀或者是智联招聘啊这种地方去搜一些短视频的岗位啊，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呢是他找到短视频的这些从业者去问说，你有没有好的这个行业内部的从业者都在看的媒体和自媒体啊，然后有很多人会给他推荐。接下来他从这一部分去找说在这个行业里做的最好的公司是哪一家，然后他从这些公司里面去摘取呢他想要去做的岗位。所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你跳槽的第一步能够决定你能不能跳到更高的位置上，第一步应该是你先了解更高的位置是什么，然后通过行业的产出报告来去了解这样的岗位。 我们当然也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去跳槽， 对对 对, 对、 啊、第一步是如果你已经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说我就很想要在我此时的这个岗位上面做得更出色啊，我也很热爱这份工作，很喜欢，同时呢它可能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稳定的生活的感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也是支持的。毕竟有那么多的人，像我们的祖辈父辈也都是在同一个岗位上做得很出色，然后一直干到退休了，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是否跳槽真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啊，你是不是很想去尝试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的性质，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七仙特别讲到的，那好，跳之前你要先想好，不是说我干得不顺心了，我跟这个老板吵了一架啊，我就要跳槽，我知道那叫裸辞吧。 对对， 那个性质有点像裸辞啊，就是干得如果仅仅是干得不顺心的话啊，那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一个跳槽。那这个准备期一般来说你建议要多长时间会比较好，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的第一步是要先去说我觉得更高的这个职位在这里啊，甚至是不同行业的领域的了，我要先去了解。那这个了解期大概需要多久？ 其实我建议的话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吧，最长的时间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搜集一个信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可能要搜集一年半载啊，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拖延了自己去做选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心态。其实我们正常搜集信息的话，如果我们每天投入一个小时在这个上面，我们大概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掌握到一些比较有效的信息，那我们大概在一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完整的去了解啊一些事情它的实际的情况，如果你每天都花固定的时间投入在这件事情上的话。所以其实不需要很长时间，一个人从他自己不明确方向到他明确方向这个过程，如果你排除掉那些自我否定啊情绪啊焦虑啊这些拘泥于表面问题的这些情绪的话，就注意力去做好你自己想要去搜集信息的这个工作，你一个月的时间是完全可以清晰你自己的方向的。 如果说觉得自己需要一年半载才能够做好这件去关注别的行业的事情的话，那说明你还没有想好跳槽这件事儿，那还是先干好本职工作吧。好，关于跳槽这个问题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七仙探讨，稍后见。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668866抢起来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 气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宜家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迎新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她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是来到了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书房这个空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同学，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跳槽这件事儿。这个跳槽，大家真的是有很多话要说耶。你们这写论文吗？大家小熊说，频繁跳槽肯定是不可取的啦，因为你写的是首诗是吗？嗯，我重新念啊，重新念。频繁跳槽不可取，经验难逢人还移，工作尚未得稳定，变换位置人脉离。哎呦，这个写得很好啊。后面还有，同事印象并没有，领导并未存关系，留下安心时间长，才能叱咤职场里。哎呀，好好好，给你点个赞好不好？你这七言律诗写的挺好的，挺好的。虽然有部分的韵没有押上，但是绝大部分的韵都是押上了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频繁跳的话，那你在这个地方工作环境都没有熟悉啊，这个职场的环境你都没有了解，你其实就走掉了。嗯，这个肯定我自己也是不建议大家频繁跳槽的。但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频繁的概念？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一年换一家公司的话，那这种是比较频繁的。那大家正常的在就是职业领域里面，或者说从 HR 和猎头的角度，他们更喜欢说工作在3年以上，然后你再跳一次槽的这样的人啊，他会觉得这样的人呢会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那如果你工作5年才换一份工作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 ，HR 就会觉得你本人非常的稳定，猎头也会觉得你相应的工作领域里的经验和你相应的这种稳定性和你一些纯熟的技能会相对来讲比别人会更优质一些，所以一般来讲3到5年的话会是一个跳槽的很好的时机。 啊，就是你至少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干三到五年。哎呀，怎么办？刚才有一位我们的听众说，对呀，夏夏，你已经坚持了三年了，然后你捂眼睛，你捂眼睛是什么鬼？怎么着？你是觉得我已经到了三到五年适合跳槽期了吗？我就不跳啊，我就在这里每天早上啊，就是十点到十一点，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怎么样？但是这样啊，说到坚持这件事情啊，其实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方面说，坚持到今年，大概我们已经有将近770期的节目了，这是一个量的积累。刚才七千也反复提到了，什么时候会迎来质的变化？其实我个人感觉在17年，就是经过前面两年的积累，在17年我们节目已经迎来了一些质的变化。除了我们获得了市场的一些肯定，商家的这些经营方向的一些认可，较前两年有一个大的飞跃之外，我觉得我个人的成长也很重要。这是自我内心的评估，就是说我对于整个直播时段的一个驾驭的能力啊，包括我自己的心态的一个变化呀，还有就是跟大家的互动是不是更加的自如啊，你们的反馈我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接到，其实这都是在这三年间的一个我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变化和一个成长。这个就是我之前推荐给大家的两本书啊，一本叫做异类。异类是在讲说你们看起来很异类的那些人，他的成功都是基于一万小时定律的。好，还有一本书叫做刻意练习。刻意练习这本书是为了推翻异类这里边提到的一万小时定律，是说如果你单纯的机械化的去做重复的且不给自己进阶的一万小时的话，那你就是没有刻意练习，你没有刻意练习的情况下，一万小时也白搭啊。所以这两本书大家搭起来看好不好？因为它都是比较著名的学者来写成的，而且他们都有很多大量的真实的经过科学实验过的案例，尤其是在刻意练习这本书里面。所以对，刚才七千说到这个三到五年的事儿，也是让我很感慨这件事情。除了我自身的一个坚持以外，我也是经常的跟我们的听众说，你们也要在你们现有的岗位上，或者是你的某一个兴趣爱好，像七千说他喜欢写东西，那在这个兴趣爱好上你也要坚持。但坚持这个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如何坚持，推荐大家去看《刻意练习》这本书，我们在这儿就不想讲了啊。好，今天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职场话题当中的跳槽这个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给我和七千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如果选择了一个新的职业，不是会更累吗？他说，我觉得如果工作，就得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从内心出发的，啊，如果是跟着社会大的趋势走，或者是说赚的更多，那是说明这个人很有野心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现在看到互联网很厉害，然后你就往互联网行业跳，好像只是跟着社会趋势走而非跟从自己的内心，这样的跳槽方式是不是也不太好？ 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觉醒吧，应该说这个也是我多次在我的文章里和我的一些课程里面所提到过的，就是一个人他选择的初衷决定了他的结果。那很多人他可能在传统的行业里面一直工作啊，那我之前采访金融时报的这个掌门人张岩老师的时候，张岩老师说他在这个媒体行业已经工作了20年，那在这个20年里他见证了媒体行业从最开始的一个报纸，那慢慢的变成了互联网，在向移动互联网的各种的靠拢，那这个时候他就见证了这个行业它的产业不断的更迭和变化。所以刚才这位听众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怎样能够在职业里获得成长，能够选择到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职业，并不来源于说这个社会它正在流行什么，而是它来源于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你要在这个行业里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只要你能够找到你的初衷，那么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在不断的被社会所改变，不断的被新的科学手段所改变的。所以其实你只要立住这一点的话，那不断的外在对它的改变，你也会接受这样的改变，你也会在这种改变里面不断的晋升。那就像过去在金融时报里面的很多记者，他们过去可能是做报纸的，他们会写一些相关的这些金融领域的这些文章。那后来的话呢，他们的这个科技手段不断的在发展变化，他们可能 由过去这种做报纸啊，交完稿子之后就不管了，到最后他们必须要实现全球的互动，各个时区的这种不同的链接。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就是技术对于某一项工种它的不断的变化和改变。所以其实这位听众真的很有这个心情吧，他应该是一个很有理想的这么一位听众，因为他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做任何工作其实跳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你要在这个行业里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跳槽不过是希望能够以更多的视角和方法实现这件事情，而不是以跳槽去找一个更好的路。 好啊，这位朋友听完七千说的呢有点激动啊，说小夏姐姐七千老师夸我了啊，对，他在夸你，夸的就是你，没错，就是你啊，你答对了。好啊，还有朋友说我在现在这个工作公司里边工作已经第四年了，就像你们说的，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公司的天花板，准备明年要换工作。明年是指到2018年吗？就是跨过春节之后吗？他说更是想要换一个环境。这个没有问题，我还是支持你的。如果你已经对自己有一个很准确的评估了，就是你在这里已经看到公司的天花板了，那就按照刚才七千在上半段说到的第一步，你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先去了解你想要去跳的那个行业和那个公司包括这个行业当中你想要跳到一个什么级别的公司，是行业顶尖还是目前行业发展中啊，在第二梯队的公司，你去了解你想要去跳槽的这个目标，然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我们再回来跟七千来探讨。还有这个，应该是刚刚当了妈妈的啊，他说，即将面临辞职带孩子的问题啊，想要知道说三年内怎么样给自己充电。他这个目标其实也挺明确的，对吧？ 对， 我想好了，我就是辞职带三年，上幼儿园我就不管了啊，就可以再出来工作，但是肯定也是担心这三年会有一个脱轨的问题。 对，我有很多咨询者其实都是职场妈妈，职场妈妈呢她会有一个这种一个特殊的群体吧，她会有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他们会为了孩子牺牲很多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的时间啊，牺牲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平时会玩啊娱乐的时间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很多妈妈还会选择说全职去带孩子。其实全职工作带孩子这件事情呢本身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你可能脱离了职场工作太久，尤其是一些比较核心部门的这种职场的女性的话，那她回到的职业里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她回到职业里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认知差吧会比较大。所以她说如果她已经决定了她要在这个生产之后的三年就全心身心的去带孩子的话那我建议她首先其实我不太建议说女性真的放弃工作全身心的去带孩子。那如果她既然已经选择了的话呢，我建议她可以规划一下她自己三年的这个时间。首先她要想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三年之后你要去做的这个岗位是什么。那有很多职业妈妈她跟我表达的时候，她们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生了一个孩子，那我要教育她，那我想要去做母婴或者婴幼童的这种教育，那我在这三年里面或者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就集中精力去学这个东西，那等到我出来再加入职场的时候，我就可以加入到这种母婴啊或者是一些低幼儿教育啊这种行业里面去。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有很多时候人们认为目标是寻找出来的，但其实并不是，人的职业的目标呢是设定出来的。所以说如果他这个三年里面想要给自己充好电的话，他首先要设定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三年之后那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如果你设定的就是我想要从事母婴方面的工作，那我在这三年呢我可以通过教育我孩子的这种契机吧去了解更多跟母婴啊跟教育相关的这些内容的话，那我建议你的话你就用这三年的时间集中精力的去了解比如说母婴这个领域里面啊这些公司，比如说电商的公司啊或者是专门做教育的公司啊，那这种不同类型的公司适合你的岗位。那我有一位职场咨询者，她是一位职场妈妈，她也是一位全职的这种太太，在家里带孩子。她在她这个生产到她育儿的这个阶段，她就始终在做一件事情，她运营了自己的一个母婴类别的公众账号啊，专门在做这个母婴的产品，比如说像一些婴幼儿用品啊这些，她专门在做母婴产品的这个运营。那她运营了之后呢，她也没有想到说自己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把这个账号运营到了一个50万粉丝的一个程度。 那他每个月就可以有非常充足的这种流量变现。其实他当时是想到说，我先做一些这个东西，我熟练一下怎么样去运营，将来我加入的话，或者说做母婴的这些机构啊去工作。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比较无心插柳了，但是核心是你首先要有一个方向，其次就是说在你带孩子的这个阶段，你最好能把你的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和你的这个未来要做的事情有所结合，那这样的话呢，你不会分散太多精力，造成自己精力的分裂。对， 其实这个3年的时间啊，你说说长也长，但是说短啊，他也真的嗖一下就过去了。因为你带孩子这个过程是，第一是天天跟他做斗争嘛，所以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很多的就是这个专职的吧，专职的妈妈之后呢，变身为职场妈妈，她会确实有一段的不适应期，是因为她原来发现说，我这2到3年的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妈妈之后呢，变身为职场妈妈，她会确实有一段的不适应期，是因为她原来发现说，我这2到3年的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不是我不想要充电，是我真的有点疲于跟孩子斗争了，没有那个时间去充电。那我每天大概像你说的，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想做的方向，比如说母婴方向，或者是我就想在我原来的这个行业里面继续，我还回到原来的那个行业，像你说的那个金融行业或者怎么样。那我每天要大概拿出多少时间来，一定是要强迫自己说，我再累再辛苦，我可能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学习原来的同行业也好，学习新的行业也好，这个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例？ 其实不管你是全职带孩子，还是说在职场里面工作带孩子，你都要意识到你的学习的时间和你工作的时间是一定要跟带孩子时间区分开的。你一天的话一定要保证有3到4个小时是你自己独立在学习，没有孩子在身边的。一定要有这么一段时间，否则说如果你一直都跟孩子待在一起的话，一直都沉浸在这种氛围里面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思考，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学习。所以每天大概的时间呢，一定是要有3到4个小时是在充电的。在这点上，其实我很佩服，就是不畏将来不念过去的作者十二老师。十二老师在他出第一本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怀孕生孩子了。那生孩子之后呢，出这本书之后，他也会面临很多他自己的工作呀，或者说他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这么一个精力的问题。那他当时我看到他的一些文章里面有写到说，他自己呢其实就是白天的话去工作，但是他每天会固定的时间陪小孩去玩，陪小孩去讲故事。那这种情况之下，就相当于他在把带孩子这件事情纳入自己的时间规划，而不是把它当成主业啊。所以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对于很多职场类型的妈妈来讲，我觉得你们不管是在职场里面还是脱离职场完全带孩子，你们都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每天要给自己独立的时间，这个独立的时间不得少于4个小时。你要去独立的去学习，去思考，去健身啊，或者是学习任何你想要学习的技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哎呀，这个你看4个小时啊，对于很多的全职妈妈来说，他们会脑子嗡一下就大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每天晚上睡眠还不足4个小时呢，你让我拿出4个小时的完整的时间。但这个事情真的是你自己去规划的事儿。我相信带孩子，虽然我没带过，也是可以规划的。因为现在可能家里面多多少少也都会有帮手啊，或许是父母，或许是阿姨这样子啊。那你是不是可以也做一个你跟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规划？那完全是按照你们个人的一个个性化的调整。然后呢，对于这一位要辞职带娃有3年的时间来充实自己的，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说，哇哦，太棒了，你有3年的时间来去计划你3年以后的工作。哎，你看这种羡慕的心态，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说，我现在从这个职场跳到下一个职场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规划啊，你这一下就多了3年的时间出来，那也不要羡慕别人了。对，人家现在内心很惶恐，好不好？ 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样，每个人的际遇还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建议大家的话是，不要在工作里面有过长的空档期，因为这样的空档期会让你和社会脱节，其实反而不利于你在工作里面去升职。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好像工作就是熬资历，然后我可能25岁辞职了，等我28岁再加入职场的时候，我至少要做一个总监，或者是这个更高一点的这种级别的。但其实是不是很现实？因为你可能25岁辞职， 职了，你脱离了这个职场三年之后，你再去回到公司的时候，你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做出一个真的非常显著的成绩的话，那你可能还是要从专员做起。所以这个脱离的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 为什么七千会建议大家其实跳槽呢？也不是要以好像啊我就是不干了，然后裸辞之后，好了，你们既然说一个月的时间，那我就花一个月，我裸辞之后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家待着，然后去，这确实你看似好像这一个月的时间很短，那你也是脱离了这一个月的职场的生活。你们要知道现在我们说创业公司三个月一年，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真的是已经一个月就过去半年的感觉了，对吧？ 对对，时间非常快。 对，职场的一个月真的也相当于你好像在里面这天天兢兢业业的干活干了半年一样的，变化快啊。微博上面还有人说今天跳槽聊得好，人生需要规划，精彩的人生是各有不同的。没错。然后呢还有人在跟我们分享他跳槽的一个感受啊。他说两年前跳槽，在前公司工作了五年，16年年初的时候呢，前公司倒闭了，经过三周的过渡期，你看差不多啊，三周嘛，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选择了新的行业，新的岗位。如今呢，两年多又过去了，感觉阅历增加了，就像七千说的，视野也开阔了。哎，他其实有一点点被动跳槽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因为前公司的经营的问题，然后他自己经过三周的调整。哎，不过我觉得那你很厉害啊，三周的调整之后选择了 新的行业。对， 嗯，也欢迎你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这三周都做了些什么，是怎么来调整的，好不好？在微博上面可以继续的写一下你的经历。可能在节目直播时段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听回放的听众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到你的经历，也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和听到回放想要再来看内容的方式呢，是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但是要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的微博呢一般是一到两周为更新的，所以最好大家在两周内就能够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回放，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当时大家互动的一些内容啊，还有我们没有来得及念出来的一些内容。当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跟七千做一个预约，就是刚才我发现大家好像对于周一提不起精神啊，然后觉得生活工作有点混乱，包括说我们在周一做了规划，是不是可以像你的书里边写的，我规划好了周一啊，过好了周一这一天，我也可以过好一生啊，这个职业的规划呀，人生的规划要怎么去做？这个你觉得一期我们能讲完吗？ 我觉得可以， 差不多啊。 对， 好，那我们就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周一的书房的板块。我们争取在二月份，如果二月，因为二月的直播节目太短了，太少了，期数太少了。如果来不及的话呢，最迟也就是三月份的周一，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们周一的书房这个板块。我们再跟七千一起来聊一聊，真的到了周一的时候，大家觉得有负能量、有情绪，能不能够及时的调整你的工作的规划，还有你人生的规划，到底怎么样来做？就像七千的书里说的啊。你怎样过一天就怎样过一生。好了，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也是带着他书里面的很多观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跳槽这样一个话题啊，也希望大家其实在春节之前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心态，不要老想着跳槽，好吧，认真工作。上午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乐享生活，明天是来到了客厅的这个板块，明天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